本地民族民主战线平壤支部代表赵一民就朴槿惠逆贼被民心唾弃遭到弹劾一事16号接受了朝中社记者的采访。他说，国王今来就没有一个执政者像朴槿惠逆贼这样犯下弥天大罪，让全民族满腔愤怒抑郁不平，还因其已被曝光的所作所为极其卑鄙令人恶心而受到世界的非难和嘲笑，最终被下台。朴槿惠是个要被人类代代诅咒的21世纪恶女，她即将以一个最可怜的嘴脸来被送交万众注视的历史的法庭受审，这是民族对崇拜卖国和营私舞弊的罪魁祸首，破坏民生和扼杀正义的元凶，追求统一民族对抗和破坏南北关系的主犯所做出的严正审判，是愤怒民心严重的打击。他指出，这次弹劾斗争为争取自主、民主和统一的全民抗争历史写下了明显的一页，就证明民众要把朴槿惠逆贼及其集团埋葬在历史的坟墓之中，一定迎来新生活、新社会的热烈热象，是谁都阻挡不住的。他最后强调，目前南方社会处于一大变革的重大歧路，要更高的举起全民抗争熊熊燃烧的火炬，为完全埋葬那些垂死挣扎的亲美保守逆贼集团而一致动员起来，向前迈进。